喂，有得你几千蚊买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B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返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漫天风雨，不起云涌，黑鬼德，色无尊，万不惊心。 喂，又嚟到第二節嘅漫不經心啊！今日有我色無尊， 有我阿迪喺度，咁啊， 嘉賓係邊個？ 出下聲啦！ 喂，我啊夏薩特啊， 黑鬼去咗邊？ 黑鬼係咪去咗宵夜啊？ 又宵夜， 同靚女宵夜啊？ 哦，可能係啦，可能實彈方老笠咗， 可能係啊， 即係支冰笠咗啊， 結結結嗰啲啊嘛， 支支冰， 我今日講結結嘅， 唔知喎。 系其实系咁嘅，因为咧，我上一次行街咧，周时有读者问咧，点解我哋唔讲下蒙面超人？我哋之前讲过，好似意犹未尽。 系， 咁我哋不如由今日讲下蒙面超人。 蒙面超人 OK 啊，但系有好多个朝代喎。 唔系，但系咧，好多人都仲系唔明咩叫做超和，咩叫平成啊？吓，你识唔识？ 哦，咁样好简单嘅啫。其实咧，系喺其实计佢个时段嘅啫。嗱，超和咧就系、是、嗰、那個無面一號最古老嗰隻咧，無面一號同二號啦，跟住咧就數到落去咧就 RX 同埋 Bradley， 其實又係光太郎啦嚇。嗰一段時間咧就叫超和，咁平成咧就係、是、由空我至到最新而家公布咗出嚟咧，即係俾人哋偷拍到出嚟咧，嗰、那個叫海姆。OK， 咁咧就係新個批。 不過佢哋兩組咧，兩個 generation 咧，兩個年代嘅無面超人咧，俾我最大嘅感覺就係咧，一個慘啲 嚇， 一批就冇咁慘。 哦，點解咧？點解咧？ 因為咧，其實咧第一代嘅無面超人咧，即係我講紅大龍啊，紅飛虎啊，紅天馬到啦，光太郎嗰啲咧， 嗰啲我就係知道光太郎嘅，最早都係光太郎 嘅啫。全部咧都係改造人嚟嘅。 係啊， 改造人嚟講，即係。手又電子手啊，心又人工心臟咁咧，其實咧冇乜人生樂趣嘅，即係相對嚟講，我覺得佢大部分類似機械人啦，但佢都仲有人嘅腦嘅思想嘅，咁嗰啲嘢真係要做一啲好所謂片集裏面講咗好容易嘅改造手術啦、就永遠都係去到改造個腦嘅時候咧，就俾啲人救咗出嚟，因為洗唔到腦，咁就對抗呢個邪惡組織嘅。咁但係呢反之而呢，由空我開始嘅無面超人呢，全部都係變嗰種變身，係真係攞啲變身道具而變身嘅，係唔使做改造人嘅，即係始終你變開佢係無面超人嘅身份以外呢，佢都仲係一個活生生嘅人嚟。 我記得有一隻呢，即係呢新嗰批呢，平成呢有一隻呢都係改造嘅。 係邊個 嗰隻呢就叫阿基圖。 阿基圖係改造人嚟嘅咩？ 改造㗎。改造嘅，佢有三個嘛，一個係機械人版，就係嗰啲警察製造出嚟。 唔係嗰個係著戰衣㗎， 嗰、個著戰衣嘅。另外一個咧就係阿基杜，嗰個咧就完全版嚟嘅。另外一個咧就係生化版嚟嘅，生化版嗰個咧就有缺陷嘅。 嗰個綠色嗰個嘛， 會退化嘅， 係啦，嗰個係即係成日都覺得自己等死嗰個嘛， 即係 成日單腳咁樣坐落嚟嗰條友嘛。 但係咧，佢到最後咧就克服咗呢一樣嘢嘅， 但佢唔係真係做改造人手術啊嘛， 即 係全部都係即係有啲變身道具咧，俾到佢咧結合咗佢自己嘅身體或者融入佢嘅身體咧，佢哋就可以變身做超人噶啦，或者譬如我哋講過有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粵劇。咁佢就蝙蝠咬下佢咧，跟住好似啲紋咧散開咧，跟住佢就會變身噶啦。 佢嗰只我中意佢嗰套盔甲咯，即係真係幾型啊！ 但你講嗰啲嘢咧，頭先色無尊所講咧，咩蝙蝠咬下佢咧變身咧，勁似 Spiderman 啲橋段咯。 但係 Spiderman 咬一次啊嘛，佢每一次都會俾人咬一次啊嘛。 哇，都幾煩喎！每一次都咬， 見鑊咬鑊咯，就係咁樣咯。 同埋咧，即係由 超和同平成仲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嘅就係、是、呢以前呢好少呢多过一个无名超人嘅。以前一号二号呢洪大龙同黄飞虎加埋打怪人呢我哋已经拍晒手掌㗎啦好兴奋。到有一集呢一二三呢、即係一号二号加 V3 一齐呢嘩緊張到呢冇得頂㗎但係而家。 都唔係我呢个年代。 新一代嘅无名超人呢梗係有一炸㗎喎。不论你新中嘅无名超人好。有一間嘅無名超人嘅、最誇張就係嗰陣時睇龍劇、嘩十幾個有冇搞錯 嗰陣時候呢嘩咁多隻嘢嘅同埋呢我發覺我覺得呢龍劇呢好簡單佢嗰啲規格呢即係冇乜花款呢就求其呢拉拉拉咁就係咁樣嗰啲呢即係唔知佢即係有啲咩分別㗎如果你真係撈即係你唔係咁仔細去睇嘅話， 我諗每個人呢睇即係睇無面超人呢都有唔同時間啦。我就真係我調返我諗咁樣講啦，我好多時睇係睇 RX 嘅，即係我個時我由 RX 開始嘅 ，OK。 我係 Black 開始咯。 咁個Black 都有 ，Black 都有嘅。咁 但我覺得 Black 好睇過 RX 㗎。嚇、我覺得 Black 型啲㗎，你講唔講㗎？我成個意識形態呢，我覺得呢佢嗰個規格呢，嗰個黑規格呢，型啲嘅。但係到 RX 嗰陣時呢，佢腹嗰度呢嗰個好似黃蜂鬥咁 係 呢掹把劍出嚟呀睇旁邊成隻黃嗰隻蝗蟲形態呢我唔係好鍾意。 係咩、但我成日都覺得嗱你話純粹講個變身因為你一睇就每一次都係重複地咁睇啦每一集都係同一個啦。但好似 RX 係多花款好多 㗎。RX 係開始可以有水嘅形態呀、金屬形態呀、等等㗎冇 變。我話俾你聽啊 ,YouTube 嗰度呢有人計個數啦邊一隻是無敵呢就是 RX 呢隻無敵㗎啦話俾你聽水嘅形態你打唔到佢你完全打唔到佢除非佢冇能源啫冇嘢好講啦。咁鐵嘅話你要同佢鬥硬嘅佢有鐵啱啱先啊即係如果你要數能源嘅話佢可以用咩太陽之子嗰隻嗰隻呢就吸太陽能嘅除非你冇太陽啫。喂基本上佢玩晒呀你明白呢隻嘢係真係無敵㗎、即係人哋計個數㗎嘛呢樣。 同埋呢佢第一代呢講 RX 嘅故仔嘅時候呢講月之石即係影月嗰嚿啦紅色㗎嘛就紅色嗰嚿佢叫唔知叫咩石啦我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江太郎有一嚿嘅 係咪太陽石啊 總之佢又代表一個嘅咁一人一嚿呢就要黑要幫嗰啲叫做就要佢兩兄弟呢一個係黑兩個去打打成嗰個呢就係黑要幫嘅王者再統治呢個地球好似五萬年 哇咁樣喎 係啊 呢個又冇喎嗰陣時候可能太細個啦嗰陣時候怪打啦打啦打啦 咁但係呢個條通呢即係玩咗咁多年啦咁但係呢我 喎佢開創咗先河喎就係、是、呢嗰啲無面超人要變身囉即係可以變第二個形態 喎係啊佢係、可以 佢係開拓咗呢一樣嘢囉 佢有多形態囉 係啦 但係呢我覺得係 Super One 呢淨係隻手變咋嘛 咪咩冷光線熱光線咋嘛 磁力嗰個嘛 但係佢最令我深深印象到就係第一次見到機械人嘅形態咁鬼有型嘅就係影月啦 OK 係啊個個都鍾意影月 影月佢樣係好鬼鍾意嘅即係佢嗰種你明明佢係蒙超人變身呢真係有嗰個做法咋嘛但係佢嗰種機械人嘅規格呢你硬覺得佢煥然一身嘅好有霸氣嘅 但係最慘嘅一方面係咩即係你 ok 以前睇嘅蒙面超人啦去到而家賴落去而家即係而家睇嗰啲呢個感覺係幾樣嘢唔同第一樣嘢你係冇咗霸氣喺度啦即係而家播緊嗰啲呢有陣時睇落去點解咁弱雞嘅呢 ok 打親都係咦點解會硬係去到最危急的關頭才可以解決到問題但以前不是的嘛以前你會覺得它是好打的嘛 ,ok? 第二件事我不喜歡現在的劇情的情節啦就是很多時候是什麼以前呢你會見到播的時候 around 每一集都是單元式呢就完的 ,ok? 打滿不同的怪獸啊這樣成啦。但是你現在的情節是什麼就是呢你它 ,ok? 它留了條伏線留條尾去帶落去嘅，但係你俾佢嘅感覺就係話，你會影響到我哋心目中對於蒙面超人嗰個無敵嘅形象咯。即係你好多時就係佢最危急嘅關頭嘅時候，等翻下一集咯。咁你就會覺得，喂，其實呢條友渣過以前好多喎，以前嗰啲好快解決到噶嘛，而家唔係噶嘛。咁係幾？我覺得係差咗。 而家嗰啲怪獸勁咗。 啲設計上勁咗好多咧。 唔係，但係老實講句，即係我諗特攝片嚟講啦，即係蒙面超人係真係家傳户曉嘅，即係你拉到落去有都可以講到咁耐嘅故仔，我諗都有成即係超過成30年嘅歷史㗎啦。佢由日本嗰邊播 around 大約around 七十年咯， 七十年代頭我記得。 七十年代頭，七十年開始播第一集咯。 四十年歷史啦，其實 七十年啦。 係啊，咁所以係好多人係好多人都中意嘅。咁但係問翻色武尊啦，中意啲咩咧？蒙面超人。 我中意佢乜嘢啊？其實我同而家小朋友差唔多啊，中意佢變身啊。 嗯， 好奇怪啊！你其实见到蒙面超人一变身嗰嘢，你就会好兴奋嘅。 系， 即系永远即系好似睇超人片咁咧。其实咧就系睇最后尾嗰段嘅啫嘛。 嗯， 但系咧而家嘅蒙面超人，我又觉得有唔同咗啦。 嗯， 因为咧佢就系唔系都变身，系唔系都打？譬如有一集我唔知个我唔识读嗰个字系咪叫做 Forson 啊？ 嗯， 即系好似火箭头嗰个咧。 哦， 整个大世界。连个坏蛋嗰个集团咧，都喺间学校度发生，边有可能啫？ 哦，即系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知道你讲咩。 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即系我唔中意呢一只嘅，因为佢咧个头咧好似粒鹌鹑蛋咁样，你明白？即系咧，即系冇嗰种霸气喺度咯。佢嗰个男主角做咗飞机头咧， 系啊， 哇！真系， 但系我唯一佢俾到我一个好嘅感觉咧，就系咧，我睇佢剧场版嘅时候咧，我见到天地双龙。 OK， 嗯， 但系呢个亦都系我童年嘅时候咧，好中意嘅一句，虽然而家喺《蒙面超人》佢客串 crossover 系坏人， 嗯， 但系咧你见到呢啲咁嘅主角啊，呢啲咁嘅人咧走出嚟咧嘅时候咧，哇，好正！ 但系以前咧又讲翻，以前嘅 RX 咧，我睇个年代咧，即系讲翻怪兽嗰边咧，佢有啲系会破坏地球啦，有啲系咧。不知不觉地落咗落嚟咧，好似帮佢咁去解脱噶嘛 ，OK， 即系带翻佢去宇宙算啊，唔知眼成咁啊。但系你而家睇呢一辑咧，即系新一集呢一集开始咧，唔系喎，佢系好正邪地分开晒噶。 嗱，我睇几集啊，全部都系讲紧，譬如我睇 W 先算啦， 系啊， 咁嗰个 USB 嗰个 USB 嗰个系列咧，嗰个馆长系想。追溯翻嗰個地球嗰啲生物嘅形態咧，去開創翻啲咩？我又唔係睇得明佢想講咩嘅最後尾。咁到嗰、那個頭先講飛機頭啊 ，Forson 咧，佢就係嗰個館長又係咧，佢又係想用星際嘅力量係嘛，去統治呢個全世界，甚至乎不惜毀滅全個地球咧，佢希望嗰個力量降臨咧。 嗯， 但系为咗咩都有一己私欲佢就咁，跟住佢自己可以去到嗰个空间之后咧，做咗另一种霸王，嗰个地球烂咗都冇乜关系。但系嗰个大世界层面就好似好大咁，即系夸张到咧，比超人片就更夸张。 系啦， 但系以前蒙面超人唔系噶，蒙面超人嗰个撒旦帮又好，震旦帮又好，派一大堆改造怪人咧，只不过要统治晒成个地球，佢哋就满足噶啦。而蒙面超人就系啱啱永远都系咧。本身是坏人嚟嘅，俾人改造咗之后咧，希望佢做卒仔啊，希望佢系帮撒旦帮佢统治地球，就系啱啱去到洗脑手术嘅时候咧， 梗 有个中嘅博士，就拼死唔同嘅洗脑，咁佢为咗救咗呢个超人之后咧，佢就变身成为超人咧，个志愿就系为咗 保卫地球， 咁就一个人可以打烂成个集团噶啦， 系啦， 呢条桥就系永远都 repeat 噶， 唔系啊，我觉得有一样嘢就最离谱嘅一样嘢，点解镬都系攻击日本？即系个问题系，喂大佬。日本是全世界的中心咩？系都攻击咗中国啦，大哥啊又啱啱先啦。 呢个问题咧，最近阿川之源一先生咧，系咪川之源一啦？即系画漫画，可能我讲错咗，佢就画咗蒙面超人漫画嘅。 系， 咁咧佢就会讲咗咧，成个世界都被呢啲咁嘅组织，唔同嘅喺漫画出现过嘅撒旦帮好、震旦帮好、毒蝎帮好围攻。咁蒙面超人就去到世界各地去抗衡啦，咁就解決咗你呢個問題啦。但係片集咧就永遠都淨係打日本， 咪咯， 咪但以前好睇啲㗎，我成日都覺得以前。 以前咧，阿一號同二號咧係試過咧幫國際刑警又好咧派咗去日本以外打撒旦幫㗎。係 啊，係啊，有㗎有㗎。咁但係咧就我成日都覺得以前好睇啲嘅原因就係頭先都有提及過少少嘅就係話，即係你以前係 OK， 雖然有炸出仔喺度，跟住人哋咧劈幾下，跟住咧佢係有啲電光火花咁樣咧散咗出嚟噶嘛 ，OK， 咁永遠都係按蒙面超人同個怪獸去打噶嘛，即係而家唔同嘅係咩？而 而家俾佢感覺咪有啲古惑仔咁咯，幾個蒙面超人， 點止 圍毆幾十條友咁樣咯？ 其實講開圍毆咧，你有冇發覺乜乜戰隊乜乜戰隊咧？其實真係我覺得即係荼毒啲細路仔啊！其實，因為點解咧？怪獸又得一隻，最多啲卒仔幫佢耍兩下啫嘛。但係當你打嗰陣時候係五抽一喎、啊，大佬，你呢啲叫欺凌嚟喎，大哥啊，又啱唔啱先啊？ 咁戰隊嘅精神就係團結啊嘛。 係五條友抽一個，你邊度係大波㗎、啊？你單對單啊嘛。 你咁睇， 點解唔中意戰隊就中意蒙面超人就係咁解？ 你可以咁睇，佢哋五個咧就永遠都係五個打。任何嘅数量，你打一个嚟，佢又系五个打， 系啦， 两个嚟，佢又五个打，你一百个嚟，佢都系五个打咁解啫嘛。你咁样睇系咪舒服啲先？ 但系当你一个嗰阵时候，咁系唔该只抽啦， 好长 啲啊嘛， 好长寿噶。即系你讲到特摄片嘅话咧，三类嘅特摄片系好长寿嘅。一头先提过嘅蒙面超人啦，另外一个就系超人啦，超人帮系列啦，再加嘅就系战队啦。即系战队论埋就系嗰啲会上咗架超合金啊。 最後尾而家有怪獸出嚟咧，就會變機械人嘅多次啊嘛， 係啊，再 但係你講唔知喎，戰隊同埋蒙面超人都係同一個老豆嘅喎， 係咩？ 都係石森章太郎先生原著㗎。 哦， 第一個戰隊就係五勇士啦。 OK，、哦、哇，唔識啊呢啲， 真係唔識啊，即係你呢個年代先識 嘅，即係我啲親戚話我知嘅。 OK， 係啊，扮嘢你啱先嘅話題。 但係呢樣嘢咧就我又要覺得咁樣嘅，即係點解呢一輯要即係呢一節啦，去講一講再講翻特攝片咧？可能喺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 ，OK， 由戰隊開始到頭先所講嘅蒙面超人，甚至超人系列都好 ，OK。喺嗰陣時係風行嘅，拉到落嚟香港80年代尾到90年代中都係嘅。到而家個情況，我哋仍然可能喺香港呢邊電視仍然見到呢啲咁嘅特攝片，但係開始發覺係咩？就係冇咁受歡迎。 我咁睇啊，嗱，我哋嗰個細路仔年代咧，睇特攝片係一種瘋狂啦，我真係覺得瘋狂，但係係好崇拜嘅。即係我哋會係每個禮拜抱住，我講唯一嘅娛樂有啲誇張，但係大部分嘅男仔咧，即係都係中意睇嘅。咁佢哋會，但係當時咧，相對嚟講，玩具嘅市場又我唔可以講蓬勃，因為嗰啲玩具真係好貴， 好貴 嚇，買得起嘅真係講真的，冇啲累都唔得嘅。 我記得 係啦，反之然咧，而家有啲唔同喎。而家當你做戰隊電視，或者係做蒙面超人電視，甚至乎超人電視咧。咁喺佢播出嘅前前後後咧，一定有嗰個廣告商咧去bundle曬咧，包住曬咧，永遠都係有佢相對嘅玩具喺度賣廣告嘅。但我相信我哋而家買得起， 係啦， 嚇，就唔同以前咧，可遠觀而不可視玩具。 同埋有個情況係咩？就係話喺可能六七到八十年代尾嘅時期咧，仍然都係啲特攝片嘅原因咧，因為由漫畫轉做動漫，即係轉做電視版嘅形式咧，都係少喺嗰陣時嘅情況。即係 OK， 最家傳户曉嘅冇得講，我哋一路都冇提過嘅，喺成個漫不經心而做漫畫呢拍就係高達 OK， 金鈴 OK， 你見到由可能阿寶時期七年戰爭馬沙反擊一路帶到落去 W， 跟住到 X， and then 去到 Double O， 可能中間 miss 咗啲嘢啦 OK， 咁帶落去都好咧，你見到高達嘅。咧阿 Ra 係大約80年代頭到70年代尾到80年代頭到，跟住然之後賴落去咩就係、是、好啦，就係、是、一紮我哋呢一代出世喺90年代開始睇電視岸睇動漫嘅時期嘅一紮嘅漫畫啦 ，OK， 咁咧係真係咧分散咗個市場，即係我去到我哋個年代咧，我哋係咩咧？可能喺色母專你哋嘅年代會好中意特攝片，因為我記得我。八幾年嘅時期咧，我都係送，即係睇住喺亞視啦。 你睇龍珠啦嘛？ 唔係喺亞視嗰陣時，仍然都係播緊嘅，就係咧就係 around 大約七點鐘到嘅。 播咩？ 蒙面超人睇住食飯嘅。 係啊。 RX 嘅。六點零鐘。 六點零七點鐘到嘅，我記得係。 唔係你唔覺得咩？佢播親蒙面超人都係 RX 嗰年。 係嗰年代嘅時候咧。 播親蒙面超人都係做新聞㗎嘛，隔離台。 係啊，跟住就要搶㗎啦。 睇緊食飯，睇住送住嚟食飯嘅 OK， 但慢慢後邊係咩？就係。嗱，嗰段時期冇咗啦，冇咗之後咩，就是、一大辣嘅動漫時期開始啦，亦都例如提過嘅 ，OK， 之前講過啦，龍珠啦，龍珠係 閃電傳真機拉到去十點半嗰段時期啦，跟住 and then 仲有咩咧？有四驅少子啦，四驅少子我哋嗰陣時玩到癲啦，有四驅車關係啦， 嗱，顯示到開始識個咩叫齒輪咯， 開始知道點樣換胎咯 ，OK？ 咩叫 唔係有設備可以換㗎？ 係啦， 有裝備買， 有裝備買㗎， 零零舍舍。 哇！噴到七彩嗰時都叫，仲有咩咧？嗱，高達係其中一樣嘢啦。OK， 嗰陣時開始買模型砌啦。OK，RX 七十八係咁派嚟砌啦。OK， 跟住賴落去咩咧？亦都有講過我冇做嗰集啦。慢慢開始十二點零鐘嘅所謂要家長陪同甚至成緊， 咩人打得勁啊嘛？ 咩啦？其中有龍珠啦，有悠遊白書啦，大家可能係啦，跟住中間女仔嘅有咩咧？女仔有美少女戰士啦，跟住拉落去嘅仲有亦都係 M 時段嘅。亂馬二分一啦，同一時期喺九十年代度咧，其實播好多呢啲漫畫。 係啊，跟住嚟講咧，我記得咧，好似 Monster 啊嗰啲咧，即係稍微恐，即係有啲成人情節嘅動畫片咧，都係十二點後做。 跟住就一路落啦，就係頭先星寶專屬噶 Monster Hunter， 跟住一路落 比較血腥啲， 係啦，落去啦。咁所以咧，其實去到我哋嗰個年代咧，因為充斥住唔同嘅漫画加动漫嘅劇情或者元素喺度，慢慢咧就将特摄片呢样嘢咧，即系对于我哋带落去，再可能而家嘅小朋友嚟讲咧，就慢慢冲淡咗件事 嘅。我觉得而家特摄片咧，真系冇以前咁夸张。而家我见到咧，嗱，而家我见到 装备劲咯，好似嗰、太空你头先系嗰个咩 Force 啊嘛，嗰届嘢咪。擺好多嗰啲一個二個嗰啲咧，嗰啲嘢嚟到喺個腰帶嗰度，佢話嗰啲咩變裝嗰啲戲咧，又揸個電鑽啊，突然間喺只腳嗰度有個電鑽啊，嗰只嘢咧，我就覺得嗰只嘢就真係貴啦，係啦， 因為佢有四十幾個， 係啊， 我其實覺得似咩啊？我覺得佢似打印機嗰啲換色盒啊， 係咯，即係嗰係似噶，真係似噶， 即係打印機嗰嚿嘢嚟嘅。 即係之前嗰個咧係咩啊 ？Decado 嗰個咧就係卡片啫嘛。喂，卡片 唔 係都細細只啦，大佬你嗰個係一嚿墨盒嚟喎，大哥又 Decado 佢肯定係出 pair 牌咁嘅玩法啊嘛。 pair 牌佢同埋佢有遊戲機咧，遊戲機真係咧喺街邊嗰度有遊戲機咧，真係可以玩到，可以同人哋對戰嘅喎。係啊，呢一樣嘢咧搞到嗰啲卡 game 咧，嗰啲 shop 咧，而家喺譬如話喺嗰啲嗰啲譬如話去信和咁樣啦，嗰度有啲賣啲卡咧，佢會有啲能量啊嗰啲咁嘅嘢咧，可以入落去嗰部 game 嗰度咧，同對手打嘅喎。 嗯， 唔係因為嗰個年代好奇怪，因為 Decado 嗰個年代咧，佢哋攞啲能變身卡咧，佢就可以攞到嗰、那個，即係用嗰張，譬如我用 V3 嗰個能量卡咧，佢就可以變咗做蒙面超人 V3，可以變任何一個蒙面超人，即係只要我揸住佢張卡，就同戰隊一樣咯。戰隊如果有連者之時咧，其實佢可以用咗，譬如我而家我係光光，我係海盜戰隊，我可以用，我可以用光光戰隊，我可以用恐龍戰隊嘅絕招嘅，因為我可以用連者之時變身啊嘛。 但係咩？但係又咁樣講，你話而家去追翻特攝片而衍生出嚟嗰啲玩具咧，係好貴嘅喎。OK， 例如我哋嗰陣時玩過啦，蒙面超人係有電單車噶嘛， 仲 有 腰帶啊， 攞開電單車。 黑色 啲好笑啊 ！Black 嗰架咁嘅，佢唔单止电单车，佢有四个辘嗰架车噶嘛，永远都系成套戏就系出过几次，佢变咗做由 Black 变咗去做呢个 RX， 又系嗰架车冇变过，但系咧永远都系行一转咁就完噶啦。 但 系唔好用， 嗰架车行得快嗰头啊嘛，可以绕个地球一周嗰个。 但嗰架车，但我话俾你听，嗰架车好多人而家都揾紧噶， 系啊， 即系嗰架嗱，你又咁样讲嘅。嗰個車係型嘅， 係啊，但 唔好理佢 出得太少， 唔好理佢出得太少，但真係型嘅配落去。 嗰架車同埋黃松豪，你要邊架？ 我要四個轆咯， 我一定要四個轆啦。 黃松豪仲會講嘢添嘅喎，攞你命， 唔係仲要犧牲添喎，識得犧牲啊，擋幫個主人擋劍啊，大哥啊又係咪？ 咁所以我就話，即係而家去到以前特攝片嗰啲衍生出嚟嗰啲玩具咧，你係貴好多咯，即係你如果要揾翻，亦都難咯，調翻轉你嚟珍惜好多咯。 而家咪出翻啲蒙面超人系列咯，即係重做咯，但係嗰啲手工就即係點樣啊？係好啲嘅，係比以前嗰啲好多嘅。 但係即係我而家首先申報利益先啦，我啊即係鍾意嗰隻呢就買嗰隻嘅，我就買嗰隻SIC 嗰隻系列嘅， 嗯 係啊，即係有草啲咁樣啦，係囉、 啊、 咁、 嗯、 譬如話最近嘅咪出 OOO 嗰啲版本囉，係囉、啊 嗯、但我其實好奇怪，我自己呢、 嗯、 我唔買產品， 嗯， 我係好鍾意買書，但 呢 我見到呢，我知道我鍾意嘅書呢香港係唔會出嘅，因為最近見到一啲呢兩年呢見到一啲好似字典咁厚嘅無面超人合訂本喺香港都要買，正價嘅時候呢我買嗰陣時候好似係百幾蚊本、 嗯、 但而家我見到上網買到成八九百蚊甚至乎一千蚊，但係真係字典咁厚喎，我講嘅字典真係揦埋，我諗嘩唔知點同你講啊， 嗯， 好靚仔嘅，你插喺個書架度咧，嗰種滿足感咧，開心到咧。 嗯，但我嗱好多好老實講，我就係中意睇嘅啫。即係你話成日揼攝片，我唔同意。就算我小朋友嘅時期，我都唔會嘅。即係無論蒙面超人好興嘅啦，最興就係嗰條金腰帶。我哋嗰陣時即係出親嘅 時候， 貴㗎。嗰陣時買 真腰帶 百幾蚊㗎， 我已經細路仔叫佢做風車帶㗎，我嗰陣時 候。係啊，嗰條腰帶貴㗎。 我細個嗰陣時候咧，就因為自己就冇咁多零用錢去買啦，咁樣。 啊，唔係個都係㗎啦，買 咁就一係咧就扭咯，睇下有冇辦法扭到阿爸阿媽買咯。但係通常都買唔到啦，咁啊淨係真係齋睇嘅啫。 齋睇嘅啫。 係啊，即係最叻咧嗰陣時候咧就係、是、玩個四驅車咯，即係有真係。真係儲到錢、嗯、買到四驅車就最叻 㗎啦，嗰 段時間係最叻㗎啦。聖鬥士星矢嗰啲模型啊，即係嗰啲呢可以有嗰啲三換嗰啲呢都買唔到啊，買唔到，好似我舅父送過一隻俾我咁大把。 唔係我就好幸運啦，即係因為 即係有錢仔。 唔係我有錢仔，因為我好幸運嘅原因係呢啲玩具唔係我㗎，但係我係同我幾個即係我同我兩個舅父住嘅關係啊，咁所以呢 佢買咗你攞嚟玩。 我咪有玩過囉，即係我咪見住佢哋咁樣砌嚟玩囉。And then, 所以我係經歷過呢，即係可能色務專嗰段時期開始出嚟做嘢去搵玩具嗰段時期呢，我有經歷過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頭星有事星矢玩過，四驅車玩過，四驅車改裝到遙控車玩過， And then, 氣子雪玩過，但唔係我話要買㗎，係唔知點解跟住放學返到嚟就咦又有舊新嘅嘢，見到兩個舅父喺度玩成，咁所以玩具嗰 part 呢，我呢段呢就會經歷過好多囉，所以都大致上知道價囉。 佢哋玩梗係會買埋俾你哋買埋擺喺面前囉。 順便玩囉。 順便 但係嗰 你睇完就啱就攞嚟啦。 佢擁有權唔係我囉。 我呢我記得我自己最後尾買嗰隻超合金，最後尾應該都成十幾年前呢。 哇邊界㗎 鐵金剛啊，你知唔知邊個？ 哦，我知道紅色噶嘛， 係啦，但係佢係新版卡通片嗰只鐵金剛喎、啊，因為鐵金剛真係出嘅起源咧係套特攝片嚟嘅， 哦， 係一個機械人片嚟嘅、哦，但係佢第二代係卡通片嚟嘅，咁、嗯、我最撈尾買一個應該 係 嗰個嚟。 嗱，我啊仲係知道咩呢，就係、是、我幾個舅父都有玩嘅，就係、是、你話呢個超合金咧，真係日本做咧，喺八十年代未九十年代頭咧，我知仲有幾隻嘅，就而家應該好貴，小路寶 ，and then 咧就。一個全身即係全個身都係金色嗰、那個，我就唔記得叫咩名啦。 黃金戰士， 黃金戰士 ，OK。 香港叫黃金俠啊， 唔係全名黃金戰士。 黃金戰士， 黃金戲嗰個嘛， 係啦係啦。嗰只咧 ，OK， 有中型版，有細型版 ，and then 咧就仲有盒好大嘅。而家咧就喺個，總之係喺港島區我另外一個舅父屋企。上面个柜里头收埋咗啦，系咩咧？就系、是、所谓嘅战队拼埋一大旧咁嘅嘢嘅。嗰阵时嘅咩真系超合金嚟噶、嗯，正好多。你摸落去唔同而家买嗰啲胶噶。 讲起超合金，我就冚揼啦，话俾你听啊！嗰阵时候咧，我个舅父咧买过一副超合金俾我，咁咧嗰阵时又唔识、啊，咁咧一督咧就督嗰只咩鬼啊？宇宙艦隊嗰隻啊， 嗯、 即係好多架船啊、飛機組合而成。 我知。 頂佢個肺，唔見一隻就你玩唔到啊嘛！ 玩唔到㗎， 大鑊㗎，即係幾大鑊啊！ 係啊，即係 又要抄喎、啊。嗰陣時候細路仔唔識執好啲嘢㗎嘛，嗰陣時候我都係得個唔知兩三我諗三四歲到啦、嗯，三四歲嗰時候，咁、嗯、樣我舅父見到我咁淒涼嘅時候，咪買個第二副俾我咯，嗰副就企咗喺度㗎啦。 嗰副等咗喺度噶啦，跟住就消失咗。 但系你舅父真系好犀利， 真系好好、 啊。我几个舅父嘅，咁呢个舅父见到我咁凄凉嘅时候，咁嗰个舅父就会买第二样嘢俾我嘛。 咁、嗯、最近咧，我系早几个礼拜啊，咁、嗯、我同阿邱福龙先生咧行去呢、這个系咪188定系去呢个顺和咧？ 系、 嗯，哇行过见到只百变龙，哇好靓，靓到爆！我喺度犹豫之际。 佢即刻買咗， 阿秋生已經買咗。哇，簡直係我自 愛嘢， 唔係真係好靚㗎，即係嗰種童年回憶咧，嗰剎那就係湧曬上嚟。係 啊，係啊。 百變龍你知唔知係咩先？ 唔知啊。 啊，你知唔知？ 我知啊。 係啦，佢如果你有睇開鐵金剛，你會知百變龍係咩嚟 㗎？我知啊，係啊。 我嗰個年代，如果有記憶嘅話， 我就係記得個海豚波浪拳好勁。 講真一樣嘢，好似頭先嗰個咁嘅咩宇宙艦隊，好多架飛機組成一架，我買嗰陣時都唔知佢叫咩名， 係啦， 真係噶，求其篤嘅咋，係啊，咁樣就去 了。就宇宙魔龍咧， 係啊， 哇！金剛同宇宙魔龍你有冇睇過先？ 神奇大帝喎，你 都係嗰啲啦，咁記得嘅。咁宇宙魔龍咧，你拆咗個頭出嚟，個機械人叫金剛， 係啊係啊。 咁咧，但係你個頭咧，薄個尾咧，就變咗一個堡壘咧，個保護色咧、 哦， 就可以防護罩咁噶啦。但係宇宙魔龍係以前買一隻大膠又好，買個超合金又好啦，哇！開心到咧，你可以幾晚瞓唔著㗎。 嗯， 就係以前嗰啲玩具真係冇得頂，而家反而嗰啲咧塑膠又塑膠咧就唔好玩喎，我覺得就。 反而我見到超合金嘅無面超人咧，我成日覺得咧，我反而唔係太中意嘅，因為佢啲棱角位太多啊。 係，好難做嘅。咁要咁講，真係好難做嘅。如果用超合金去做翻超人系列嘅嘢，係好難做嘅。所以係得翻頭先黃金戰士嗰啲咧，或者小羅寶啲就易做好多嘅啦。係啊，係啊，咁啊，哇，講開。讲玩具又系唔停噶啦，咁啊， 我哋又讲特色片，变咗讲玩具。 其实我仲有好多玩具未讲嘅，即系譬如话咩嗰个咩魔神英雄传啊嗰啲玩具。 咁你新派啲啦，新派啲 系啊。 但系魔神英雄传今次我喺动漫节咧都有见到有人摆， 有梗系有啦， 有啊。 啊，话说 系咪重出啊？ 话说咁样啦，即系呢节我哋完咗先啦，咁啊俾小弟。抄翻只嘢出嚟，依度喺我哋 studio 里头俾阿星武尊睇下啦。 真系我 嗰只嘢啊， 我至爱嚟噶魔神英雄传。 嗰只我买咗一只，嗰只咧就系龙王丸咯。 系啊， 系啊， 喺度 啊，喺度啊，你有买啊？ 喺度，人哋送 嘅。我买唔到嗰只。 你快啲，你快啲提下宇尊啊！佢会争我啲嘢。 听到啦，要 听到咩宇尊？ 宇尊好似话好似有啲 SIC 喎。 你同啊，我准备接收啲孤儿噶啦。 我准备接收嗰啲 SIC 孤儿咯。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哇，今日一讲特摄片又拉到好多 topic， 咁啊睇下留待翻下个礼拜睇下我哋有乜嘢 topic 好讲啦。咁啊，今个礼拜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拜 拜。最终胜负会有分晓，我变身蒙面恶徒变勇调，狂风扫落叶，邪魔及法意，用上半天，正义会把我魔全灭。听到哭泣清风声，彷徨的一众心声，没法子冷静。人类这刻有位巨星，最终一击将黑心无情的魔兽追击，是勇者最后不屈是命，留下世纪勇敢事迹。奋起不准对方跑掉，听凭着路正方胜地，哪怕侵扰，驻守地球为正义，未忘掉。留心我阵营，团队足以克敌，换 静者，听到可感清风吹彷徨的一种心声，没法只冷静怒叹决定，人类这刻有位巨星，最终一击将黑心无情的魔兽追击，是勇者最后不屈是命，留下世纪勇敢事迹。Yeah.